佛教在中国有十个宗派，各宗修学偏重不一。发愿修学念佛法门的人，念佛就是从净门入。 换句话说，念佛的人目的是求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，心净则土净，由生净土见弥陀而圆成佛果。 具足众戒， 众是众多，众多的戒条里最重要的是五戒， 而五戒是佛家的根本大戒。 出家比丘要受250条戒，然而真正的戒条只有前面17条，四众十三僧残，这是属于戒，其他的全是属于威仪。 那么威仪是什么呢？ 威仪是礼貌礼节，就是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应该遵守的规矩。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， 三规戒，也就是三规五戒，是一个学佛的人时时刻刻不能离开的。 那个时候我住台北，他举例说， 譬如你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，你要买一张火车票，从上车这张票就要拿在手上，一直到达目的地，这张票还要收回，不能离开这张票。三规五戒就像这张票一样的重要。 老人告诉我，离开了规戒就失掉了佛法，就不是佛弟子了。五戒第一条是不杀生， 第二条是不偷盗， 第三条是不邪淫， 第四条是不妄语， 第五条是不饮酒。前面四条叫性罪，无论受戒不受戒，犯了都有罪，不是说不受戒的人犯了就没罪， 但是受戒的人犯了又多一重破戒罪。 只有不饮酒这一条，不受戒的人不犯罪，受了戒就犯罪，所以这一条叫做遮戒。不饮酒是防止酒醉之后乱性，犯下前面的四种戒，所以它是预防的，本身没有罪。 但是发心受戒必须要求法师仔细讲解，然后才知道怎样受持，绝对不是单单看戒律条文就能够持戒的。 要把戒持好，就要真正知道佛制定这一条戒的用意在什么地方， 他为什么要制这一条戒， 这一条戒对我们修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， 我们要如何来修持。 所以每一条戒都有 开、遮、持、犯。 在什么状况下是开戒而不是破戒，什么状况之下我们持戒是不能开戒的，何谓持，何谓犯，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如此手持戒律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自如，方便自在，而不是被戒律捆得死死的。有些人说 戒律太多了，动不动就犯戒，哼，算了吧，不要去学戒了。 所以大多喜欢佛教的经典经论讲道理，这些容易学， 而戒律太严格还是不要学的好。 可是诸位要知道，戒律是佛的行持，没有行持就没有佛法了，理没有了儒家就灭了，戒没有了佛法就断灭了。须知道读诵经典而不能依教奉行，是得不到真正的利益的。 所以真实的学问是重在实行，佛法的实行就是戒律，戒律就是正觉的生活规范。 世尊当年在世生活讲经说法，没有一样不是活活泼泼快快乐乐的，如此佛教才能够被一切众生欢喜的接受。佛法绝对不是束缚人，佛 佛法是利益一切众生，使众生得到真实的幸福快乐。 所以制定戒条是引导我们得到幸福美满人生的规范，这一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才会乐意地接受佛的戒条。 现在讲经的法师很多，讲戒律的法师太少了，几乎没有人讲。相同的，听讲经的人很多，听讲戒的人很少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一条犯罪，那一条堕地狱，听了一次，第二次就不来了，三天之后就没有听众了。 其实戒律圆满的，就是在详细明了戒律的开、遮、持、犯，它不是死的，不是呆板的。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他的生活简单朴素，他老人家一天吃一餐， 也就是日中一时。 我在台中的时候，他日中一时已经几十年了，比一般持午还要严格。若是有学生晚上请他吃饭，他也去，不但去，还常常带我去。我持午晚上不吃，早晨中午要吃。刚开始我觉得很为难，老师明明知道我持午，怎么会拉着我去呢？他说 跟我去，跟我去。 最后他跟我说， 你这个样子，这种态度是小圣人，不能度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度众生要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不是破戒，这叫开戒。 我才明了斋戒有这么一回事。他说 人家好心好意请你，你如果不去，会使人误会你不近人情，他不但不能接受佛法，他还会宣扬学佛的人瞧不起人，架子都很大，不要跟学佛的人往来。你看这不是叫人造业吗？ 所以他说这不是破斋，不是破戒，这是开戒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在随缘里面度众生。到了会场，主人说 不知道老师持午，我今天很抱歉。 持午也去，他心里更受感动。假如是晚上想吃东西，要求别人请吃晚饭，那就破戒了。持午人家不知道，恭恭敬敬礼请，这就要去。由此可知， 佛家的戒律真的是活泼，真的是自在呀。 这是我在台中李炳南老师教我的。因为我从前跟忏云法师持午持得很严，离开忏云法师到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被李老师教训了好几次，以后跟李老师就学活泼了。我早年有一位老朋友，抗战期间他在南京的时候和两个朋友被日本人追赶，他们逃到中华门外的一个寺庙，那个寺庙里面的老和尚救了他们三个人，他们才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杀掉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他们回到南京，想到老和尚的救命之恩， 并且常常惦记在心里，想要报答这位老和尚。 于是在南京酒楼里备了一桌非常丰富的酒席，请老和尚来应供。老和尚来了，一看鸡鸭鱼肉果然丰盛。这个时候他们忽然想到， 哎呀，这出家人是吃素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没有想到办素席呢？今天我们要报答他老人家救命之恩，搞了这么一桌，怎么办呢？ 结果老和尚非常慈悲，他举起了筷子说， 哈哈哈哈，大家坐下来吧。 酒席就开动了，他举筷就吃，这令他们非常的感动。这位老和尚是不是破斋呢？不是，这是佛法里讲的 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四摄法中 菩萨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 因为他们不是有意捉弄人的，是真正诚心诚意报恩的。 法师也很感激他们，一点都不见怪，大众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。这是菩萨接众的一个方法。如果老和尚板起了面孔，恼怒相对，会把人家的学佛机缘都断掉了。 但是法师有大智慧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接引众生。 佛法是这么方便圆融，这是大圣佛法的殊胜可贵。 延迟戒律， 戒律的范围非常深广，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制定的那些戒律，国家的法律、社会的道德、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所谓 入境随俗， 都应当遵守不犯。在中国守中国的法律、中国的道德观念、风俗习惯， 而到了美国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，懂得美国人的道德观念， 这都包括在戒律的范围之内。 换句话说，戒律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范。 现在由于交通便捷、资讯发达，到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旅游的机会多了， 因此不但本国的法律、风俗人情要懂得，我们所到达旅游的国家地区，他们的法律、风俗习惯都要知道，才能做到入境随俗。 这就叫做延迟戒律。诸位要知道，佛是生在2500年以前的古印度，他所制定的戒律，其中许多的戒条在今天并不适用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衣服穿着也不一样。 在250条戒律里，有10几条是讲穿衣服的规矩。我们穿的衣服跟印度人不一样，那些规矩我们完全用不上。现代人吃饭跟古印度人吃饭也不一样，现代人跟古人不一样。 所以现代人诵戒是念戒律的精神理论前贤的典范， 而持戒最重要的是守住戒律的精神原理， 也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 诸恶莫作是小圣戒，是自律的，是自己要遵守的，是中国人讲的 独善其身。 持戒的人虽然没有人看见，一个人独处也不可以违犯， 也不能够放逸。 菩萨戒是入众的，对待别人要守哪些戒条呢？要守哪些规矩呢？佛教给我们， 对人要众善奉行，对自己要诸恶莫作。 善恶的标准就是戒律，遵照戒律去做就对了，这是我们现代所应该认识戒律的精神之所在。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国的国情、文化背景和印度不一样， 乃至中国人的意识形态、生活方式也和印度人不一样， 所以戒律来到中国之后就要加以修订。唐代百丈大师制定清规，就是 戒律的本土化、现代化， 戒的精神完全不变，只是条文重新修订，就和国家的法律一样，几年要修订一次。 因为有新的情况发生了，因此原则原理不变，条文必须修订才能适用。 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省、每一个县、寺院都有清规， 而清规一定要适合当地注重的修学条件，协助大众的修行，这就是现代化与本地化。 这一点如果不了解，佛法就行不通了，那就是死的佛法了。知道现代化与本土化，佛法才能够活活泼泼，日久弥新， 才能够流传到全世界，而为一切国家民族欢喜接纳。 佛告诉我们， 人能够持戒守法，这个人就身心安定，没有忧恼恐怖， 安而后才能得定。所以修行特别重视戒律，如果作奸犯科，即使政府不制裁，也会受到良心的责备，身心不安，身心不安就不能修定。要修定，首先要心安，身心安稳才是修定的基础。 所以说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道理就在这里。 这第二条延迟戒律是二圣辅，是二圣人修学的基础。 大圣辅 再往上提升就是大圣，大圣建立在小圣的基础上。大圣辅有四句。 第一，发菩提心。 中国是大圣佛教，发菩提心时常挂在口上，都劝人发心。到底发个什么心呢？什么叫菩提心呢？很少人能够说得清楚。而三规、众戒、菩提心是佛教最基本的常识，要是不十分清楚的话，如何学佛呢？学的是糊涂佛，迷惑颠倒佛。菩提是梵语，翻为觉悟， 而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，真实不迷的心。 觉悟什么呢？觉悟到人生真正苦。佛给我们讲 三界通苦， 不但人苦，天上也苦，人间三苦八苦具足，若细讲两个钟头也讲不完的。声色界天，这已经是修禅定了。 而且财色名食睡五欲都断了， 这一层天没有苦苦， 但是有坏苦与行苦。 若是定功更深，可以升到无色界天，身体也不要了。这是三界最高级的凡夫，他知道 身是苦本，物是病根。 若是没有这物质的色身，那有多自在呀、啊、 所以他们色身都不要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灵界。 他只有神识，苦苦坏苦都没有了。有色身，总有生老病死，有物在，就有成住坏空啊。无色界天虽然没有这两种苦， 但是有行苦。 什么叫行苦呢？就是它不能永久保持，像我们常讲 青春不住啊， 这就是行苦。一年一年衰老，这是留不住的，不能停止在一个境界的，这叫行苦。这三类苦三界都有，哪里有乐呀？真正认清三界的真相，你是觉悟了。觉悟之后自然会想 离苦得乐。 怎么离苦呢？一定要超越三界。怎么超越三界呢？那就必须依照佛教导的方法真正修行，这才叫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觉悟了。另外还有佛给我们讲的 四弘誓愿。 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实践。佛在大圣经典里常说， 二圣人阿罗汉与辟支佛没有菩提心，大圣菩萨才是发了菩提心。 这要以四弘誓愿的标准来看，就很容易明了。菩萨的心是普度一切众生，不但知道自己苦要度自己，他要度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亲戚朋友，更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平等普度，这是大菩提心。小圣人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他喜欢度的他就度，他不喜欢度的他就不度。 而且小圣人，众生求他，他高兴就教；众生不求他，他不主动去教。 大圣菩萨则不然。无量寿经说， 菩萨为众生做不请之友， 你不找他，他来找你，就是把佛法主动地介绍给众生，推荐给众生，这是菩萨的事业。 所以菩萨的心跟二圣人的心不一样。 这是四愿里的第一愿，就是劝我们要 众生无边誓愿度。 实际上看四愿就是这一愿，后面三愿是完成这一愿的。如果想度众生，若是自度不了，哪里还有能力度众生呢？度众生该怎么修法呢？自己应该要先断烦恼，这是修行的一个顺序，第一次第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你要是不知道顺序，搞乱了次第，修学绝对不能成功，必定是 先断烦恼再学法门。 有些人学佛，他不断烦恼，开始就广学法门，他要四弘誓愿的后头两愿，前面的两愿不要了，度众生断烦恼不要谈了。 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 他由这两个愿下手。譬如建筑四层楼房，他不要底下两层，而要上面两层，怎么能够建成呢？我们见到这一代修行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还没有见到，原因在哪里呢？ 就是因为不知道从根本修，没有发真实度生的宏愿。 度生的心是大慈悲心，这个心有无比的力量推动你精进，使你认真努力修学。为什么要断烦恼呢？ 因为要度无量的众生， 有那么多的众生等待我帮助他们永脱苦难，要是没有德行，没有学问，没有能力，怎么能办到呢？所以今天发愿必断烦恼，成就德行，广学法门，成就学问，圆成佛道，都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呀。这就是大慈悲的力量。像地藏经上说的， 大圆满后面接着就是大慈悲， 就是说明这重要的修学次序。 所以我们学佛先要断烦恼，亲近一位好老师，老师一定是教你先断烦恼。 如果这位老师教你先学法门，这就有了问题，是真的有问题。当年我亲近李比南老师的时候，正是要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佛。他提出了三个条件： 第一，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其他的任何法师、居士、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准听；第二，你从今天起看书，不论是看佛经或是其他的书籍，不经过我的同意，一律都不准看。 第一个不准听，将你的耳朵塞住了；第二个不准看，又将眼睛遮住了；还有 第三，你从前所学的，我通通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从今天起，跟着我从头学起。 这三个条件，哎，想想很苛刻呀。突然听到的人会认为这个老师很专制、很跋扈、不讲理呀、啊、好像共高我慢的不得了，瞧不起人呐、啊。我最后想想还是接受了，拜他为师。哪里知道这就是借条，就是教我断烦恼。 因为多听多看多烦恼，少听少看，不听不看就没烦恼。 原来老师是用这个方法来教我烦恼无尽誓愿断呢、啊。 我遵守他的教导，半年以后果然妄念少了，心清净了，智慧增长了，真是得到利益啊。老师的教诫要我遵守五年，我非常感激他，因此得到了真实的受用，我就自动的再加五年，我遵守他的三条戒十年，这样奠定了学佛的根基。这就是 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 心地清净之后，老师的教法开放了，他劝勉 十方参学。 参学是什么呢？就是任何人讲都可以听， 妖魔鬼怪讲也可以听， 什么书都可以看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一切见闻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因为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。 有了这样的能力，老师就会放你出去参学。原来初学的人并未具有这个能力，听这个好跟他走了，听那个好被他转了，就像小孩子，父母要看得紧。 因为他不知道邪正是非，不认识得失利害。 老师真是大慈大悲呀，负责教诲和指导，尽心尽力。所以学佛要走这么一条路， 亲近善知识， 遵守老师的三条戒律，这叫师承。德学的成就一定要有老师指导。 良师难遇， 好老师到哪里去求呢？这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才遇得到，一生遇不到的人太多了。所以有人说， 法师啊，你很幸运遇到个好老师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呢？我们跟谁去学呢？ 这是真的，师资之道真是可遇不可求，非常难得，这是机缘。自己真的要种善根，培养善缘。 若是实在遇不到，也有方法，那就是学古人。 从前李炳南老师教我，他非常谦虚地说， 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。 他教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，他勉励我 以印光法师为师。 我那时候初学还没有出家，他告诉我说， 古人不要学苏东坡，今人不要学梁启超，这两个人都是大佛学家，他们在佛学上是大家，但是在学佛上没有成就，不能学这两个人。 所以他就叫我学印光大师，这是今日之下最好的模范，最好的典型。 这也就是说明，当我们找不到真正善知识的时候，可以找古人做古人的私塾弟子，用这样的方法成就的人很多。